亲爱的，也许现在再说喜欢会显得稍微有一点倒退，我们的感情早就可以称作为爱，但我始终觉得喜欢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，它像春天的风，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。所以请允许我再一次轻声地说，亲爱的，我喜欢你。没想到时间这么快，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200天，超过半年的时间。这200天里，我们一起创造了太多太多回忆，我想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却的珍贵回忆。还会常常想起我们一起做完美甲去吃新花溪，我啰啰嗦嗦跟你说每个手指的意思，右手食指我记得当时画的是一个嘴馋的表情，我说一开始我是想画一个开心的表情，一个幸福的表情，因为我很确定我这段时间很幸福，但是呢，我又觉得幸福好像不该用来炫耀，只要我们彼此清楚就好，所以换成了委婉一点的表达。以前常常在幻想未来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，直到现在，原来只要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，就已经这样足够幸福了。宝宝，我想和你一直一直这样幸福下去。可我也知道，爱和矛盾从来不冲突。10月的我们似乎陷入了最多的争执。你不喜欢我送的礼物，我一度怀疑周雨涵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过多么喜欢我。矛盾最严重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都有一点不认识你了，我们都变得好奇怪，也许是思念在作怪吧。网恋的距离让我们更容易误解，也让坏情绪被放大，但只要能见面，一切又都会变好。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就什么都不想跟你争了。也许我们都需要多见面，给生活多一点温度和盼头。上周在武汉，周一还问，要是有一天我们分手了怎么办？我知道也许是上一次的矛盾让你心里多了一些不安。宝宝，对不起让你有这样的担心，但其实这些小矛盾在我心里都不算什么，我没有因为这些小矛盾想过放弃。我知道这一辈子我可能都很难再遇到周一涵这样烂漫，这样子愿意对我好的女孩了。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如果我们不再合拍，如果我们不再相爱，如果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不再比一个人的生活更快乐，那我也会尊重支持你的选择。但我也偷偷的希望我们能不能留下来一起把问题解决，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呢？毕竟我们如此相爱过。周一涵，我喜欢你，我多么多么希望我们能有过不完的100天。